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的新闻简报。行政长官董建华被问及延迟公布主要问责官员名单，是否人选有问题的时候表示，全部都没有问题，名单上人选一个都没有变。有记者再问是否有后任问责局长外国护照的国籍问题未处理好的时候，董建华仍然回答全部都没有问题，他又说好快会公布名单。政府将会派出代表团下星期一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几个货柜港口，了解在当地实施美国海关建议的货柜安全倡议试验计划。代表团将会由海关助理关长黄秀培率领，其他成员包括工商局、经济局和工业贸易处官员。较早前美国海关官员访问本港，商讨在香港实施有关试验计划的可行性，港府目前仍在考虑。工商局表示代表团此行主要是搜集资料，本港和美国不会进行实质政策讨论。太古城泰山各一间超级市场晚上十点几被一名持类似手枪物体的蒙面贼人打劫，掠去八九千元现金，警方正调查事件。另外，何文田一间服装店晚上被贼人持刀打劫，损失四千几元，没人受伤。晚上九点几，一名年约三十岁男子手持八寸长的刀，打劫窝打老道和胜利道交界一间服装店，威吓女东主抢去现金后逃去。青山公路近黄金海岸晚上十点几发生交通意外，总共有七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送院的时候昏迷，事件涉及两部私家车和一部的士。德国在世界杯八强赛以1-0击败美国，成为第二支晋身世界杯四强的球队。美国在上半场有多个机会可以入波，不过球员并没有把握得到机会。德国在上半场38分钟凭着薛基在左路开出一个罚球，中场球员波力克顶入。在下半场，美国球员当奴云近门顶向龙门，皮球越过龙门杆尼撞向德国球员的手，不过球证并没有表示。美国跟着继续按住来攻，但是未能够追平。德国进入四强之后，将会对住西班牙和南韩的胜方。美元汇价全面向下，对日元跌穿1.22水平之后，再度跌穿1.21日元，单日跌幅超过2%，创七个月的新低。虽然日本财务省表示密切注视日元汇价，但是日本央行仍然无意入市干预，令到投资者放胆将美元汇价进一步推低。美元对欧元亦都跌穿97美仙，创26个月新低。对瑞士法郎同英镑亦都分别创咗29个月同17个月嘅新低。纽约股市跌幅扩大，跌幅超过1%。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9316点，跌11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451点，跌13点。有报道指道琼斯指数成分股默克公司旗下药剂部门将收入重复入账，夸大了收入。消息令到投资者再度质疑企业财务报表的可靠性，拖累美股下跌。另外，今日是美股期指指数同指数期权和个别股份期权结算日，大市通常会比较偏远。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局部地区性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局部地区性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 稍后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9.4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有些人可能会怂恿你拍完，甚至一起贩卖毒品。遇到这样的情形，你一定要坚决地拒绝。 拍完是会上瘾的，还会对身体造成永久的伤害，而且藏毒和贩卖软制都是犯法的，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向毒品 say no， 你一定做得到。 如果想知道多些禁毒资讯，可以致电禁毒资讯热线2366-8822，所有资料绝对保密。 我抌嚿垃圾落地先。 600元啦， 等我贴下街招同海报啦。 600元， 有痰添，执毛咁拖落地下算数。 600元啊！ 哇塞，四围屙得噶啦， 一样600元啦。由5月27号起，凡系乱抛垃圾、非法张贴街招同海报、随地吐痰同俾狗只随地大便，一律定额罚款600元噶，千祈咪犯啦。 首先咧，今晚真系好多谢云海帮我哋改咗个新名， 系因为你嘅。 今晚欢迎大家嚟到夜妈妈与夜巴西。 头先你太兴奋啦，喺出边。 Brazil， 太旺啦， 太坚啦，太好睇，好多谢啲巴西嘅拥趸 fans 嚟吓。咁啊，即系支持呢个巴西。咁啊，英格兰嘅朋友唔使担心嘅，好快啫。 4年啊嘛， 踢啦，系嘛？咁但系巴西，我哋唔好开心住。 系。 我哋只係开心呢，因为我哋仲有多一场睇。 係 咪未去到最尾都唔知鹿死谁手。 啱啊。 另外今日呢少咗把女声，咁因为呢彭晴呢佢係开心得滞，佢正开心咗去呢、這、一个。 我以为佢用英格兰队 㗎。佢、太开心啦，所以英格兰输咗佢係飞咗去。去布吉嘅，因為非常之開心啊！咁、你有冇睇啊？頭先有冇睇？ 我其實下晝就冇睇到嘅，我係非常之可惜嘅，因為 非常之可惜嚟兩球世界波、世界波 嚇，冇得傾嘢。但我睇咗夜晚嗰場咯， 你睇咗 嗰場好開心，因為德國贏咗。 唉，我好唔開心，因為德國有機會對巴西。 哎呀，德國正啊！ 德國係唔正嘅， 你咁講嘢啊？ 德國係唔夠巴西正，德國都正可能，但係唔夠巴西。 唔得，今晚 Brazil 夜媽媽以為巴西啦。 歡迎你，陣間嚟到凌晨嘅12:10。嗱，今晚咧雲海嘅出現咧，當然係會有啲 正怪嘢、 神秘神秘嘅嘢發生嘅嚇。咁啊，轉頭開始。 Dragon， 歌名叫做 Juice。 真系温系几多啊？睇唔到，而家睇紧。头先睇阿德芬又教咗呢个系，赖阿德芬先教阿德芬教咗呢个系英格兰对巴西嘅，点解得分？室内气温系几多？ 睇唔到哦，系喺我前边喎， 咁奇怪。 系原来室内气温咧就系廿九度嘅。 我哋嘅室内气温， 室外气温系廿九度，呢个相对湿度咧系87%。 云海今晚会带我哋去全球每一个三角洲，系嘛？ 系啦，一个神秘嘅三角洲。 哎呀， 上次讲金三角，今次讲三角洲， 系 系就系即系讲，即系大家都知啦，最出名、最出名嘅三角洲就系讲紧 百慕达 三角洲。呢个地方咧，我相信啦吓，我一生人死之前咧，我点都要去一去。 咁快啲啊，要啊！ 我唔知道、啊， 我都好想去呢啲地方，不过成日都真系，唉， 冇时间。 其实去呢啲地方，我找不到其他人可以代替你咯，一定要同你去呢啲， 一定要， 真系一定要同你去。 但系我其实自己，即系呢十年八年咧，其实我 plan 过好多次，真系好想去。 因为同你去呢啲好，一定系好正，饮下杯水会，呢杯水有啲奇怪。你留意一下呢杯水， 唔系啊！你信我一样嘢、嗯，我去到每一个地方揾一啲故事嘅时候咧，系、真系无端端有啲人会自己爆一啲故事俾我听，或者突然间嗰人自己会做一啲嘢俾我知道。咁呢个唔系我去即系特登去做嘅，所以我自己觉得系佢自己突然间讲啲说话，或者甚至我啱啱去大陆翻嚟啦，即系呢啲迟啲我有机会再讲啦。例如我去到即系一个地方啦，嗰、那个地方我去揾紧一啲即系破落咗几十年嘅庙啦。咁我可以無端端咧，真係無端端噶，撞到阿伯，嗰阿伯突然間同我講，咁我有鎖匙，你要跟住我開每一個廟嘅門。之後咧係有兩個村民住咗四廿幾年，佢從來未見過呢棟廟嘅門開過。佢跟住我同埋跟住阿伯咧， 先入咗去， 入曬所有嘅廟嘅門。 咁但係百慕達三角洲點解你唔去咧？ 唔係因為咁樣，我想去嘅。但係咧礙於咧呢個時間太煩啦，即係用嘅時間好長啦。 你係咪真係驚話即係去咗可能即係可能 其實翻到少少喎？但系咧，我每一次咧透露，即系我即系心底里边透露同我屋企人讲话，喂，我可能有机会吓去百慕达群岛，之后咧坐架船出去，即系去入去个三角洲嘅范围里边睇下咩事。咁我屋企人一定会讲一句就系，嗱，你买重啲保险啊，写低咪俾边个？ 俾边个？ 系你失踪咗，我哋可以申请你七年后自动死亡。咁我每一次听完咧，我都谂。死啦！ 都系唔去治啦， 迟啲去都得嘅、嗯。不过关于嗰个地方嘅嘢咧，即系从来未断过嘅。 嗯，系咪其实而家喺甚至系2002年 系 都有继续仲有失踪事件咧？ 其实咧呢样嘢咧，我而家慢慢可以同大家讲，因为咧、之前就话呢啲嘢系假嘅，有啲人讲，但我话俾你听，冇可能系假嘅。 但其实佢系因为系咩原因？即系嗱，佢一路以嚟，大家都听过好多百慕达三角洲嘅一啲传说啦，啲即系啊啲船经过冇咗，飞机飞过冇咗，其实系佢系黑洞嗰啲嘢啊，一话系个海有嘢咧。 嗱，其实好得意，因为而家讲紧百慕达三角洲咧，就系佢主要边三角咧，即系三个点嘅位喺边咧，一个就系喺百慕达群岛啦，一个咧就系拖咗落去呢、这个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嗰个半岛啦。之後再拖落去咧，就係波多黎各，咁圍起嚟一個三角咯，所謂嘅。咁呢個其實一個狹義嘅百慕達三角洲嘅講法嚟嘅。如果你廣義啲咧，其實根本喺嗰個範圍以上以外咧，都算係嗰百慕達三角洲嘅神秘範圍嘅。咁其實最初點解呢件事會越嚟越即係係，尤其是呢幾十年啦，啲人咁多去講呢個百慕達三角洲，經常有嘢會消失啦，有船會消失，飛機消失啦。就是源于其实最早期咧，就有个喺西班牙嘅作家，咁佢咧就知道每一次有任何嘅战争又好，有任何嘅事件发生系关于嗰个地区又好，佢咧都会将啲资料同埋嗰啲船嘅名咧作为一个资料搜集，同埋问翻当地人，就列咗好多嘅船名同埋故事咧，就发觉唔系喎，呢个区域真系经常性系有一啲神秘失踪嘅事件。咁。尤其是佢講到一啲記錄上嘅嘢啦，係一啲政府嘅船隻啦，有啲係軍艦啦，有啲甚至係一齊目擊到，例如霍克山姆啦，即係以前喺大概 2018年左右嘅時間啦，嗰陣時喺英國有首叫做Queen Elizabeth 嘅一個遊輪啦，就行經過嗰個範圍嘅，即係三個州嘅範圍，去緊美國嗰邊嘅。咁當時其實嗰架船嘅附近咧都有啲船係一齊行緊，而佢哋前面一路睇緊嘅時候，因為甲板上面有即係船員啦，有船客啦等等啦，就見到喺好即係近距離嘅望到嘅範圍裏面咧，就見到一架咧係佢哋冇知會到嘅一個船隻喺度行緊嘅。OK， 咁一路大家都喺度估啊，咦咩船嚟嘅？咩船有冇國旗冇成咁樣？咁等佢一路睇嘅時候咧，係喺當住成架船所有目擊者嘅面前，一下子消失咗。消失咗。咁當時呢架船嘅船長就覺得唔係啩，突然間喺我眼前消失，見到即係嗰個雷達我消失，即刻再報睇下會唔會係發生意外。 佢係親眼見到，因為睇雷達啊。 親眼見到，嗱雷達上面有呢架船嘅蹤跡嘅， 即係但係睇唔到啦。雷達仲有， 唔係雷達都冇咗啦， 突然間冇咗， 消失曬啦，係啦。咁當時佢就即刻通知附近佢架船附近嗰啲船隻，問有冇見到呢啲事。而當時嗰啲船隻咧，都係目擊住嗰架船突然間消失嘅。咁就即刻報即係嗰啲海岸巡邏隊等等啦，就去搜尋啦，甚至去到當地嘅位置咧，根本完全好似冇一架船存在過咁嘅，就消失咗， 冇記錄，冇乜都冇， 乜都冇。 但其實佢嗰啲係我聽人即係睇嗰啲書嘅雜誌，亦都好多人講過咧，就係其實佢哋唔見咧，係因為譬如外星人落嚟捉咗佢哋上去實驗啊，嗰啲即係最多嘅 最多人講 法啦，係嘛？咁咧你就話佢係海裏邊有啲一個漩渦。卷咗落去咁 其實咧喺上年嘅，如果冇記錯，10月度啦嚇，喺蘇格蘭嗰邊咧，其實有一班科學家咧就所謂做咗一個報告嘅。佢個報告就成公佈啦，就話咧，我而家可以肯定地話俾大家聽，話而家呢個百慕達三角洲個謎已經解開咗啦。即係嗰陣時佢哋講到咁大嘅，咁就因為咧，其實喺佢哋蘇格蘭北邊嗰邊咧，北海嗰邊咧，佢有時啲船隻都會突然間自己消失咗嘅。咁佢哋就研究嗰個水嗰個氣流問題，同埋嗰個水泡問題。因為水咧有時會滲啲水泡，嗰啲水泡咧就可能係一啲比較令到船隻可以沉嘅氣體嚟嘅。即係佢哋嘅解釋係咁樣，於是乎如果嗰啲船咧行過一陣氣泡嘅時候咧， 咁有幾愚蠢喎、啊？呢、這個氣泡嚟， 係啊，氣泡理論。但係喺當時嚟講，甚至而家啦，都好多科學家都覺得呢樣嘢係可靠嘅喎、 啊。係，不過即係我又唔係好清楚，不過我就咁聽啦，我覺得氣泡。 佢可以令到成架船， 除非嗰啲氣泡有一啲化學嘅物料，佢可以溶到個船底，令佢入水， 類似啦。但係佢就話可能係一個氣壓嘅變化，咁就令到個船沉咗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如果信即係可以話嗰啲反對者咧，可能就會好 buy 呢套嘅，即係覺得嗱，我哋有證據，呢個係一個好天然嘅科學現象啦咁樣。咁但係我睇完嗰個報告咧，我又覺得有啲奇怪嘅避重就輕得好緊要嘅，就係。咁你話船就氣泡啫，咁啲飛機咧，咁你飛機飛上去，你有幾多氣泡都唔會影響架飛機㗎，即係呢個係一個可以話一個完全唔合邏輯嘅科學證據咯，可以咁講。 咁但係最近嘅解釋係咩咧？ 其實咧，如果你講我應該咁講啦，如果係形容緊。有啲理論嘅係話點解呢個區域係出現一啲神秘失蹤事件呢？頭先你講咗有一個 point 啦，有啲人就覺得成個水域呢，即係包括圍嗰個水域上空啦， 根本係一個黑洞。 佢係冇講到黑洞嘅，係一個呢係貼住一，即係可能即係佢形容點樣一個地球轉緊嘅時候呢，嗰、那個位置其實貼住一個呢，喺宇宙嚟講係一個轉換空間嘅一個出口啊，即係話。佢甚至咧連形容就係嗰個位置咧，就係以前愛因斯坦所講嗰個時光大門，係啦，即係嗰個位置，係嗰個空間同埋個時間係出錯。 即係如果你經過嘅話，富富碌碌就可能入咗去嗰度。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係你係其實你係唔想入嘅，你係無端端入咗，你係見唔到道門嘅，甚至咁你就會去咗嗰個空間。咁嗰個空間係乜嘢就冇人知，因為你去咗之後就翻唔到嚟嘅。咁而。點解啲人會開頭估緊呢個空間嘅問題呢？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宇宙嘅空間問題啦。因為曾經試過喺1954年嘅時候咧，美國派過一啲軍機咧就去 特登飛過， 唔係 特登飛過，因為喺即係佛羅里達州嗰邊有啲軍事基地要訓練噶嘛。咁就派好多軍機去訓練，就經過百慕達三個區嘅。咁其中有一批嘅軍機嘅機師咧，甚至其實佢哋喺上年亦都自己出嚟對住啲電視台啲人去講翻當時嘅經歷，即係親自講㗎，即係唔係即係唔係人哋轉述㗎，親自講翻就係其實當時佢有啲飛機坐上去嘅時候，軍機一路平時用開七分鐘行嗰段路嘅，飛完七分鐘之後就翻到基地㗎啦。佢試過一次咧，就係一路飛嘅時候咧，過咗七分鐘。翻唔到基地，好似仲系重复紧嗰个空间啊，喺个天空度一路重复又重复。咁开头佢都觉得，咦，系咪佢自己有啲幻觉出咗嚟咧？即系咪佢以为自己过七分钟，或者以为自己飞过咗，不断重复紧嗰条路。咁最后尾佢飞咗好一段时间啦，终于降落翻。咁、那个基地嘅记录咧就话 长咗好多时间。 最好笑就系点咧？基地嘅记录就话你真系飞咗七分钟啫。但佢就話：我感覺就揸咗咁多年軍機，我係完全覺得我係超過七分鐘嘅。 嚇、啊！ 咁之後個當然嗰個所謂嘅上司咧，就會覺得你係咪真㗎咁樣？咁、佢當時即刻諗咗一樣嘢，不如咁即刻 check 嗰架軍機嘅汽油，一 check 個汽油咧係用超過好多嘅七分鐘。 Conversation. Elvis versus JXL. 12:27，呢度系夜妈妈与夜妈西。 系啦， 咁啊，继续咯。 系， 头先我哋就讲到呢一个 百 慕达三角洲啦。 有啲人嘅演绎就话可能一个门嚟嘅、一个时空嘅门嚟嘅、可能你头先都咪后都讲啦，可能嗰个时空嘅门系你无意中穿越过去嘅时候，可能你系翻咗去，唔系另一个世界，而系时间 另一个时间系咯，即系可能系翻去以前啦，或者系将来嘅时间。咁即系你话嗰啲人从来冇翻过嚟噶嘛？咁但可能真系佢哋唔想翻嚟，真系。 其实可能噶、哦，因为我头先都谂， 即系去咗探咗之后，哇！原来你哋嗰时咁度噶，我哋唔翻去啦，都系咁样。 或者可能佢去咗古代，咁佢又知道晒啲历史，佢真系一个神嚟噶咯，所以可能佢又唔想翻嚟都唔。 即系佢如果翻翻古代，咁佢已经成为嗰啲皇上侧边嗰啲上士啦，系嘛？佢知道晒你将会做皇帝噶啦， 你会有咩人帮你？ 系咯，即系。不过呢个又几神话故事咯。 即系如果有个真系咁嘅门，但系唔系，因为其实科学家而家好想研究到嗰个区域系咪真系有嗰个门啦。因为如果你入到去，你真系如果控制到个出入口嘅话咧，咁可能真系。相当好嘅、哦，即系话如即系如果有人控制到啦，咁、你可以自出自入，知道以前，知道以后，咁我觉得即系系一个即系要科学嘅理论嚟讲就好正咯。但系 你头先讲开嗰个战机，佢研究咗即系系有咗，系用咗咁多油，咁 佢直情系即系有个报告就话佢系喺基地上面记录咧，就系佢真系飞咗七分钟、但佢自己机师感觉都系飞咗超过七分钟好多噶啦。而個燃油咧，亦都係差唔多係用咗超過七分鐘嘅三倍嘅油。咁即係起碼佢講得啱，因為感覺上佢真係可能係十幾廿零分鐘嘅時間嘅飛過過程。但佢眼見嘅嘢，佢係唔係話見到啲新嘅嘢喎？即係可能重複緊喺個空間度行緊嘅意思。 可能行咗之後，即係其實個行氣，可能個氣流問題係咪咧？即係嗱，游水咧，有時即係你去海滩咧，你微咗落底之后，你微翻上嚟嘅时候，其实你系去咗第二度，因为水底有啲水流嘛。空气里边都可能即系啲气流，可能佢真系 战机咧，我谂相信就阻佢嘅气流就好弱噶啦。 譬如战机佢行紧最快嘅速度，嗰啲气流要行翻反方向咁快先可以 hold 住佢， 即系你阻到佢嗰个力系好大，同埋因为可能如果科幻啲嚟讲，会个空间拉长咗。佢自己都唔知嘅，咁呢啲就係喺美國嗰邊，即係而家所謂嘅機師講出嚟嘅記錄啦。呢啲就真正正有記錄嘅嘢嚟嘅。咁好笑，因為其實我幾年前咧就睇過一次有啲記者啦，啲報道啦，就甚至將成個百慕達三角洲所有嘅 information 咧就推翻嘅。佢話從來咧就冇啲咁嘅事， 從來都冇嘢唔見過。 係啦，佢話從來冇嘢唔見過嘅，從來啲古代啲船又冇唔見過嘅，啲現代又冇嘢唔見過嘅。但我真係都唔明嗰個記者係憑咩寫啲咁嘅嘢嘅，因為咧如果實實在在，如果真係有心啊，你由百慕達群島開始去揾佢哋個海岸防衛隊嘅檔案，又講緊由四百年前開始記錄啲檔案，到而家再揾埋佛羅里達州，去到波多黎各嗰扎中美洲嘅群島，所有個檔案，你會覺得係幾誇張嘅，佢哋嗰個失蹤船嘅記錄。同埋失踪船飞机嘅记录咧，一年系起码百零二百宗系少不了嘅。 哇，百几二百 百 几二百宗见咗， 系当然唔系全部大船啦，即系有啲系。 哇，咁你话呢班人去咗边咧？真系 唔知，真系完全唔知，甚至有啲曾经出事过嘅一个最典型嘅政府档案喺美国嚟讲咧，就试过又系喺二次大战期间咧，试过一架军舰。是由在佛罗里达州的港口出发的、就飞了不是即是航行了好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那个军舰是完全消失了的即是有纪录的军舰来的。消失了之后在雷达道当然防卫队就以为是有些不知道敌方定什么鬼东西啦我即刻就派救援机呢就两架救援机就直接去到事发现场要找那架船的。那架机呢都没翻转头的、都消失了。咁呢啲又係喺美國軍方嘅自己記錄嚟嘅，咁而每一日喺海岸防衛隊裏面，即係要出去拯救，尤其是佛羅里達州沿岸啦嘅船隻飛機嗰啲咧，即係無數嘅。咁點會冇記錄呢？即係呢啲我唔明啦，我唔明嗰啲人係咪真要為反而反啊？咁但係而家啲人就因為有新科技啦，咁啲人就喺度諗，咁會唔會其實可以用一啲？或者我讲第二样嘢就是或者你讲緊有咩可能性㗎嘛呢个百慕达三角洲。其实有另一批人呢就呢一批人讲嘅想法呢就讲咗几百年㗎啦。 因為咧，你知道其實個伯伯搭三個洲位嘅位置咧，就而家大西洋。咁大西洋就係、是、其實中文譯做大西洋啫，英文就係 Atlantis 就係亞特蘭提斯海洋啊嘛。咁就係傳說中咁多千年嚟啦，都係話嗰個海洋下面應該就係亞特蘭提斯嘅古城。或者是一個古都嚟嘅，咁當年唔係話呢個古都其實係希臘一個神話嚟噶嘛？希臘嘅神話就講到喺二千年前好耐嘅日子，有個可以話當時嚟講，佢哋嘅科技好文明嘅，佢哋嗰個所有用， 即係成個古城係沉咗。 佢哋傳說中係 火山爆發，Atlantic Ocean 係啦，就沉咗成個海洋某一個好巨型嘅島啦，可以咁講啦，就沉咗落去海底嘅。咁而嗰個 Atlantis 嗰個傳說咧嚇，就話裏邊所有嘅人咧，即係點解佢話佢係文明咧？就唔係話佢哋起啲咩高樓大廈嘅，而佢哋所有嘅人用嘅能量咧，就唔係我哋而家用嗰啲能量嚟嘅，係所有人咧係用水晶嚟到去運用佢哋嘅水晶，而啲水晶係產生一啲 即係而家最即係磁場，個個都帶一條嗰啲係嘛？哎呀咁好啲嘅呢啲氣咧，氯氣咧，咁我就會健康啲咁樣。 我諗嗰啲啊，我諗嗰啲咁同嗰啲就唔同嘅。 啲水晶咧會靚啲嘅， 帶咗會有財嘅， 有財氣 OK 我諗就唔會咁嘅，因為佢講到係一啲科技，即係運用啲科技就係令到個水晶係可以發到能量嘅、嗯。甚至佢話亞特蘭提斯其中一嚿好巨型嘅水晶石咧，係。直情係不斷每日提供能量，而呢啲能量係包括可能磁力或者係電力等等等等嘅。而每家人咧就係用呢啲水晶嘅力量嘅。咁、但係沉咗之後咧，當然呢個係傳說啦嚇。咁呢個傳說最得意嘅地方係乜咧？我好中意呢個傳說嘅，點解咧？因為二千幾年嚟咧，都啲人都覺得呢個係假嘅、啊、神話嚟嘅。 咁但係其實佢哋可以一潛落去就知噶啦喎。 嗱，我要慢慢講，我要逐趴逐趴講。咁呢、這個亞特蘭提斯一路都係當係神話咧、嗯，都當係傳說嘅傳說啦。冇一個人啊，二千年嚟啊，冇一個人都當呢件事係真嘅。 嗯嗯。 咁直到幾時咧？喺呢件事開始覺得有可能係真嘅咧？其實就係呢一百年嘅事啫。 嚇、啊！因為科技已經係進步咗。 唔係，係因為一個考古學。就係點解咧？大概喺八十幾年前咧。同樣係寫呢個亞特蘭提斯嘅希臘嘅神話嗰個古卷咧嚇，裏邊記錄咗另一個古卷嘅故事嘅、嗯，即同一個作者寫嘅，就係佢講緊廿二千幾年前咧，有個地方就係木馬屠城記嗰個故事， 嗯嗯， 就係 Troy 特洛伊， 嗯嗯， 咁就係講即係好多後來就將啲即係文人就將呢個特洛伊故事就改編再改編嘅啦、啊，就係、是、點樣木馬屠城記，點樣去到個古城度搶奪啲金器，嗰個好繁盛嘅古都叫 Troy 咁樣。咁其實由嗰陣時二千年前開始咧，亞特蘭提斯同埋 Troy 咧都被人視為一個神話嘅啫、 嗯。嗯， 因為都係同於出於一個作者，啊、同出於一個古卷。 冇嘅， 冇嘅，係、啊、故事小説嚟嘅。 嗯， 但記載嗰陣就唔係咁講噶，記載嗰陣話你講緊歷史㗎。咁、直到大概八十幾年前咧，一個德國嘅夫婦， 嗯嗯嗯， 佢哋咧有一個好奇怪嘅諗法，就係佢哋覺得 Troy 咧。是存在的，而他们用了毕生的时间就去找 Troy， 但是他们不是为了想证实这个地方存在，而是他想找到那些宝藏、 啊、他是出于一个贪心， 出于一个贪心、啊、但是出于这个贪心呢 就发 现他成功了， 成功了还要告诉这个世界听， 是 真的有这个故事， 真的有这个故事， 他真的落了去， 真的落了去，他是怎样呢？他是终于由希腊开始找，找到土耳其、 啊嗰、那個喺水底，即係未潛水。 佢直情唔係喺水底，係喺海邊。有個咧係喺呢個土耳其嘅西南邊，啊、近住以弗所。 山頭以南嗰邊， 唔係近住以弗所嘅一個海邊附近嘅城市咧嘅、啊，即係唔係即係唔係真係城市咧，一個廢墟啦，可以咁講，就開始發掘嘅。一路發掘一路發掘，佢但係嗰兩夫婦係憑住一個直覺嘅啫喎嚇， 冇路唔係憑住氧氣筒， 係 憑住直 覺，一路掘一路掘一路掘一路掘啦，係竟然俾佢掘咗成個特洛伊城出嚟， 哎呀， 仲要係所有嘅金銀珠寶咧，佢係揾到出嚟，而呢啲批金銀珠寶咧嚇，係定期咧喺巡迴世界度展出嘅，最近嗰次就喺莫斯科呢、這個克里姆林宮度展過一次，喺兩年前。香港我從來唔會問人借呢啲嘢嚟剪嘅，真係唔明 白。而家你講先知啊，可能大佬。 唔係啩？ 咁呢批嘢咧，就係經過全球所有嘅考古學家一再證實，全部都係講緊二千年前記載在古時嘅特洛伊古城。 二千年前記載嘅在以 前 係哇 嘅特洛伊古城，原來啲金器係真嘅，珠寶係真 的。不過我真係完全覺得唔出奇，因為琴晚我都講啲恐龍咧，中國嗰度啲恐龍咧係講緊二億。五千幾萬年之前，佢哋都可以喺係咯啲化石可以喺地底嗰度掘掘掘到喎，所以你掘落去，佢哋話每一年佢哋計翻每一年咧嗰啲 沉澱嗰啲， 嚇沉澱係幾多啊嘛？咁你乘翻咁多年，你就知道要轉幾深，係咪咁樣計㗎？ 啱啱啱，係 咯，要轉幾深先至去到嗰個時期嗰、那個年代嘅地下啊嘛？係 啱，你講呢個 point 好啱，因為咧。美國政府咧，其實日日都喺南極做緊呢樣嘢嘅，就鑽探南極嗰個地底咧、 啊， 去睇幾億年到幾千萬年嚟個地底嗰度含嘅菌係乜嘢，含嘅種子係乜嘢。但呢個其實我到而家都覺得呢個好危險嘅動作嚟嘅、嗯。你一掘出嚟，如果嗰個細菌係繁殖翻就死㗎啦。 係咯， 係啊，但係佢哋日日做緊㗎。 但係佢哋都知道呢一點。 我諗佢哋唔理嘅。 咁但係你話嗰、那個兩夫婦去掘嗰、那個，佢哋係咪都係以咁樣計法咧？ 佢係。一路掘一路掘嘅時候咧，佢冇咁高深嘅科學知識嘅。 佢就即係憑藉覺得呢度有。 係啦，或者佢問佢係，但係佢不斷打聽嘅，即係不斷去由希臘揾到去土耳其咧、 啊， 不斷同當地啲老人家去傾偈，問佢有冇啲證據或者見到啲怪嘅石頭、啊、等，開始掘嘅。咁佢 spot 咗嗰個位置之後咧，一路喺度掘完出嚟咧，甚至而家咧，即係嗰個城咧，因為我嗰個城我都去過， 啊、 去特洛伊，甚至而家咧長期啊。是每一日咧，係有嚟自世界各地嘅考古學家咧，係長住嗰度， 不停仲掘緊， 不停仲掘緊。佢我哋睇嗰 part 咧，只不過係表皮嗰 part 啫。 嚇！ 如無意外咧，嗰、那個特洛伊古城咧，掘出嚟即係嗰兩夫婦掘出嚟嗰層咧，只不過係第一層啊。 哎呀！ 下邊咧，佢哋深信咧嚇，起碼有五層，有五代嘅特洛伊古城喺下邊。但係呢個係已經證實咗嘅。咁我就。當時因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就令到所有人開始諗啦。既然特洛伊係真嘅，咁馬達蘭提斯咪都有可能係真嘅。 總是這樣說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又很得意的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的举动，痛得我泪。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的那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的 同你讲一次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吓。 欢迎你今晚呢度系夜妈妈与夜巴西。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啊，亦都有几阵嘅局部地区性嘅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东南风。未来一两日啦，部分时间会系有阳光同埋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嘅，都系。 系，咁呢个咧室外气温就29度啦，相对湿度就系87%。 系，时间系凌晨嘅1:44，今晚咧夜妈妈与夜巴西咧系将会咧有云海啦，同埋有我系 Jason。如果你啱啱扭开心机嘅话咧，嗱，今晚嘅行程咧就喺呢、這个。喺布吉嗰度咧就系、是、 吓，喺布吉度睇， 缩紧啲脚趾摊紧喺度。咁咧，但系今晚咧，云海就系带咗百慕达三角洲嘅一个话题入嚟。 冇错，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啱啱讲到咧，如果你 miss 咗头先九个字嘅话咧，而家已经系差唔多讲完啦，所以你可以熄机嘅瞓觉。唔关事，谂住都因为已经讲咗去第二度啦。 唔系嘅，都未讲 完，因为都系讲紧嗰样嘢系啦。百慕达三角洲而家系讲到咧，就系嗰个 area， 即系嗰个 大西洋嗰 大西洋个海，大西洋下边咧系以前有个古城嘅， 系啦，就系、是、亚特兰提斯。 嗯，亚特兰提斯咁亦都咧有一对夫妇咧证实咗掘到呢嘢上嚟，亦都系最表皮嗰层。 但系咧，即系头先讲啦，就系嗰两对德国夫妇啦，就系、是、掘到即系、就是、传说中嘅特洛伊古城啦。咁就因为有特洛伊古城出现咗，因为都系同一个传说，都系同一个作者以前2000年前嘅希腊写出嚟嘅嘢。咁啲人就谂啦，既然特洛伊古城系真嘅，掘到嘅，有证有据嘅。有石头有记载有宝物嘅，咁即系话比佢更加丰富历史嘅亚特兰提斯就冇理由系假噶啦， 应该更加多添。 系啦，就应该可能真系传说中佢真系火山爆发，真系成个大嘅可以话个岛啦，或者 掩盖咗 地啦，沉咗，或者系唔知点样沉咗落个海底嘅，咁啲人死晒噶啦。但系当中下边嘅所有个金银财宝啦，同埋所有佢最劲嗰个能量可以发能量嘅水晶咧，或者一堆嘅水晶咧，都系下边嘅。於是乎啲人就諗啦，如果嗰個亞特蘭提斯真係喺百慕達三角洲嘅範圍係水底嘅話咧，咁會唔會係嗰啲水晶嘅能量係影響到所有周圍嘅磁場？ 所以嗰啲飛機嗰啲雷達咧就完全歪曬，唔知去咗邊。可能佢哋係冇去到第二個空間，只不過佢哋飛飛下偏離咗航道，因為墜咗落個森林或者墜咗落海， 係或者亦都可能係。去，因為有啲人科學家講啦，磁場可能就影響到一啲空間同時間嘅問題，就因為有啲咁怪嘅磁場咧，就開咗道門，就因為啲磁場影響就飛咗去第二個空間，會唔會係咁咧？亦都冇人知。咁但係究竟有冇亞特蘭提斯就呢樣嘢已經係好質疑噶嘛？即係都雖然話有證實咗個特洛伊古城，咁但係啲人就話，咁你都冇理由真係嚇以而家嘅科技，咁你咪探測有冇呢個水底古城咯？ 有冇啲咩水晶啊、金屬 啦？咁當咧呢、這個2000年前咧，即係2000年之前咧，當大家都覺得咧，唉，算啦，呢個都係一個笑話嚟嘅啫，都係一個假嘅一個神話嚟嘅啫。就點知咧，就喺2001年咧，就發生一件咧，即係我相信對我嚟講啊， 好重 大嘅新聞嚟嘅，就係咧喺古巴對開，即係根本就係、即係喺百慕達三角洲嘅 附近。啲人整整下雪卡，望到啲嘢又 咁咪就係、是、不係潛潛下水就發現咗古巴對開百慕達三角洲附近嘅水域，但水底咧係有啲人工嘅雕作出嚟嘅建築物， 係咪佢哋唔係好深水嘅係嘛？ 咁即係一個都深水嘅、 我見過啲相喎， 嗰、那個咧 係你嗰啲相嚟喎。 但係我見我諗你見過嘅相嗰個唔係嚟嘅，嗰、那個就係喺 你俾我睇過咩相？ 我俾你睇嗰啲就係喺呢個日本同台灣個海峽之間嗰、那個與那國島。嗰、那個水底古城嚟嘅，嗰、那個一間先講啦。咁而家就最新嗰單嘢就係發生喺古巴對開個水域啦。咁、後來呢單嘢就俾一啲即係專家知道嘅，就再派人落去睇啦。睇完之後，甚至佢哋嗱係嗰啲人講啊，甚至佢哋有個更驚人嘅講法，佢話裏邊下邊嗰個咧，唔單止係有啲石頭嘅建築物係佢哋相信係人工嘅，甚至佢哋認為佢哋見到一個水底嘅金字塔。哦，咁呢样嘢咧，即系如果系真嘅话咧，我相信一个都几可以，第一就证明到下面一个应该系一个文明啦，第一昔日有个文明啦，第二就系水底里边有座金字塔，即系我相信 唔係啩？ 哇！咁即係如果證實到真係有金字塔嘅話，即係金字塔呢一種形狀嘅嘢，可以抵受到呢一個海水同埋空氣嘅侵蝕， 或者可能嗰個金字塔係咪有啲特別嘅能量發出嚟咧？咁我其實到呢樣嘢都未去到一個最關鍵嘅地步，因為你可能都覺得會唔會啲人喺度講嘅啫， 造 謠嘅啫， 好似你咁 乜咁㗎？你 造謠， 唯恐天下不亂啊嘛！ 嗱，依家講緊啲係有證 據嘅，係啦。咁後來咧就一啲嘅可以話應該主要係美國啦，但我知亦都有日本嘅專家啦，就再跟住嗰啲人咧就落到潛咗水，再落去睇，睇完之後佢哋覺得唔係一個簡單嘅嘢嚟嘅，於是乎有一個好大嘅行動係一個美國嘅傳媒做咗啦，就係咩咧？就係、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雜誌，佢咧就之後再親身派咗一班專家同埋國家地理雜誌入邊嘅職員潛咗水落去睇，因為佢哋想知呢個係一個傳說啊，定係一個造謠嘅嘢啦。睇完之後，啊，即係做咗一個好大嘅動作，就係點咧？佢同古巴政府簽咗個協議， 淨係我哋先落得去拍， 冇錯，就係咧買咗全球獨家拍攝同發掘權，係、國家地理就買咗噶啦，係上年買， 係未睇過嘅，未 嗱就係啦。所有唔係佢親自批准國家地理雜誌親自批准嘅人咧，你落咗去睇完，你都只係可以片面地口述啫，你都唔可以影相，唔可以拍攝，唔可以全部公開所有資料。而而家由上年嘅十一月到今時今日咧，國家地理雜誌同埋一班嘅考古學家咧，就喺嗰個所謂嘅海底古城，係古巴新嘅海底古城啦，就已經開始一路進行緊研究同埋拍攝。而呢個獨家嘅播映咧，今年內應該喺年底咧，國家地理雜誌係會播噶啦。 即係你屈指一算計到佢喺十 二月，唔係因為佢講嘅，因為佢話佢將會應該喺年底應該會播的。咁而有啲嘅記者咧，即係有啲跟隨團嘅記者咧，就寫翻出嚟佢哋見到嘅嘢係咩咧？其中有啲咧就話一啲好一嚿一嚿一嚿排得好整齊嘅巨石，有刻紋嘅，甚至啲巨石嘅表面上咧有啲係你完全未見過嘅文字。咁呢樣嘢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突破，因為你如果就算一座古城，你冇文字咧，都可能爭咁啲嘢嘅。 嚇！咁但係有文明啦， 係啦，冇錯啦，佢有文字，佢有符號，但係呢嘢完全係仲要繼續去搜尋嘅。咁呢堆嘢係乜嚟嘅咧？可惜而家就係俾咗國家地理雜誌買咗全球獨家， 全部封口， 全部封口，係真係講都唔講得。直到咧今年，應該今年年底咧，佢會將成個檔案咧就會喺佢哋個 channel 度就會開始播。到時應該佢都要新聞稿嘅，我相信。咁但係而家好多落過嘅科學家都話咧，真係唔係一個簡單嘅嘢嚟嘅，甚至佢哋亦都覺得裏邊嗰個古城咧，可能就係以前昔日講嗰個亞特蘭提斯。如果真的找到的话呢，这个会是一个我想是全球最大的考古发现来的。因为没有可能有件这样的事。 那这个阿特兰提斯是几年前的 2000年前记载他再是几多千年之前的事，或者是几百年的事，即起码是2000年之前的记载来的。那变成这个古城你 at least 是2000年前的高度文明咯。那这个文明为什么 会，那这个文明真的是埃及以前是差唔多時期， 可以咁講，因為而家金字塔嗰個古代文明咧，都而家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爭論噶嘛。因為保守嘅考古學家咧，就認為佢係大概四千年至六千年嘅歷史；唔保守嘅考古學家咧，甚至而家係講緊咧係超過一萬至一萬六千年嘅歷史。因為嗰班唔保守嘅考古學家咧，係用呢個風蝕同埋水侵是嚟做計算嘅，咁你計完出嚟咧，佢話根本冇可能呢個金字塔係咁少歷史，係應該仲多啲嘅歷史。咁當然呢個唔爭論啦。但如果咁講法，其實即係如果個亞特蘭提斯個水底古城係真嘅話咧，可能係超過一萬年或者起碼六千年前嘅歷史裏面已經有嘅。咁但係最恐怖嘅就係唔知道會揾到嗰扎傳說有能量嘅水晶咯。 不過我覺得真係發掘恐龍化石嗰啲係講緊真係一億。五千萬年前，而家呢啲你即係所講嘅亞特蘭提斯嘅一啲，即係幾千年或者就算係一萬年，已經係好遠噶啦。你諗下一個地球係 幾多？係啊，呢個係真嘅。咁同埋有人講過嘛，即係有人傳説就係講緊呢個地球，其實我哋而家身處呢個所謂文明咧，係第五個文明嚟噶嘛。即係傳説中咧，尤其是以前嘅古代記錄啦嚇。 昔日嗰四个古代文明咧，都系一代淹没一代嘅，即系啲水淹没一个文明，再淹没第二个文明。即系以前我哋个水 都系沉嘅， 都系沉。咁但系呢个逻辑咧系好正常嘅，因为咧，如果我哋呢一代吓做得再唔好啲嘅话咧， 即系污染多啲啲嘢， 可以咁讲。 咁北极嗰啲雪又融多啲， 因为其实已经咧系 已经融晒，系啦，喺50年内显佢嗰嚿嘢冇噶啦， 冇噶啦。因为今年应该系上个月联合国出咗个报告噶嘛，就话今年呢几个月已经系历史内咁多千年有记载以嚟咧最热嘅地球嘅纪录，亦都肯定嘅就系北极其中一个冰架同埋南极一个冰架咧。已經是脫離了的 了，因為地球其實是一個距離太陽的一個安全的 距離， 安全距離，現在那個距離在退緊， 有些人說是脫緊軌，有些人就說空氣那個溫室效應太勁了，那兩邊的冰架在融緊，即是已經， 但我看過你已經是這個資料，是不是？50至80年北極那塊東西已經融曬了， 那就已經起碼是淹沒一大半的陸地了，即如果是溶晒的话，咁到时就应该相信呢一个文明。 咁即系佢淹没咗你之后，佢突然间个地球可能又会 重新嚟 冻翻，冻翻之后又要又有冰翻，又冰翻啲水又抽翻走， 又要死咗大扎人之后，又可能靠嗰扎人咧再去重新过几千年之后再建立另一个文明。即呢个当然系传说，但系而家我哋睇到个科技嘅科学嘅知识领域咧，我见到我哋根本嚟紧几十年都会陆沉噶啦嘛，好多陆地。已經肯定嘅啦嘛，咁變咗亞特蘭提 咁荷蘭應該好驚先， 我諗我哋驚啲，我哋水平線上喎。 荷蘭直情係水平線下， 咁啊係 水平線下，所以咁多河流喎，佢一浸就係咁嘅咯喎。 點算咧？巴西會唔會浸咧？你 我巴西浸，朗拿度都唔會浸，朗拿度攞埋今屆冠軍，即係神射手，再加埋世界盃先 浸 係 嘛？ 啊，你真係你阿雲海。你咪真係最近未俾人鬧過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8，有興趣同我哋傾下三角洲啊，無論係喺百慕大群島嗰啲啊，亦或喺世界 其他地方 都可以打翻嚟。咁啊，我哋嘅電話神童阿卡文已經係準備好接你嘅電話，有興趣嘅話187238。 with a nice young lady. Intelligent, yes, she drank a lean Ari. If a way me go, me never left for a tally. They say that it's no me at the rum dance man. Rum it in a tattle in a nation. You never know, say that I'm a stomach at the boom shaker. Tell me never lay a damn flat and I won't care about dance. They say that I'm a stomach, I'm a region at the top. S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tomach, I go blam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say that I'm a stomach, start to stumble down the lan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tomach, I go blam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say that I'm a stomach, start to stumble down the lan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Why would why boy, in boy, in boy. I'm sitting around cool with my dibby dibby girl. Police knock my door, lick up my pal. Rough me up and I can't do a thing. Pick up my line when my telephone ring. Take me to the station, black up my hands. Trail me down cause I'm hanging with the snowman. What I'm gonna do, I'm back in a trap. Slap me in the face and took all of my gap. They have no clues and they wanna get warmer. But Sham won't turn informer.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tormy, I go glam. I like you boom boom now. Like you boom boom now. Say that I'm a stormy,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They are Informer. Informer. Informer. The man called Snow. Take your man that say that I'm a stormy,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1872388. 我们今晚就是讲百慕达的三角洲，和地球其他地方的三角洲的。转头一点钟新闻后见。